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自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14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四方桥到大交亭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天津从入境人员当中检出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是中国内地首次检出。 杭州对公交、地铁、餐饮等从业人员每3天核酸检测一次。 另外，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之间将会新增地铁快线。 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第一个区间双线即将贯通。 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 国内其他方面，我国成功发射天链2号02星。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南非总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奥密克戎毒株已在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现身。 文体方面，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正式发布。 12月20号起，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12月9号天津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天津感染者是入境闭环管理人员，目前于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据了解，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省。12月12号6时起，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主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12月13号，在检测当中发现了一只1:10混检阳性样本。经单人单管复检复核，其中一人为阳性感染者轻症。经调查，该阳性者与上虞疫情相关联。目前正在对他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紧急排查、管控、采样和检测，对于相应区域实施了管控等措施。 12月13号0点到21点30分，绍兴市新增确诊病例37例，其中上虞区36例，越城区1例。截至12月13号21点30分，自12月7号以来，绍兴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4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上虞区确诊病例14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例，越城区确诊病例3例。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浙江省第8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据发言人介绍，为了保障绍兴市上虞区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制定方案，并且快速部署到位，全力支援绍兴市上虞区。 12月10号起，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紧急调集8辆移动检测车，在上虞区松厦、张镇、一南一北两个乡镇建立了2个方舱检测实验室，在外围搭建了3个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通过人员、设备、物资等多方支援，共提升日核酸检测能力50万管样本。按照十混一采样方法，24小时可以完成50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 另外，昨天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鉴于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杭州市对于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高频度核酸检测工作，公交、地铁、餐饮等公共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每3天即要核酸检测一次，毗邻中高风险地区的乡镇街道以及村社区要加强所在区域的人群核酸检测力度。 同时，市民要减少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出杭州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要报备，对外地来杭返杭人员入杭时需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3号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7例，现有确诊病例505例，治愈出院32例。 新增的确诊病例中，一例在闭环管理重点人群的每日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2例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13号14点，满洲里市共有139个封控小区。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昨天0点，香港新增2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及确认2例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90例。 新增个例中，一例涉及变异病毒株，一例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一例变异毒株检测结果待定。过去14天，香港累计报告61例确诊病例，全部为输入病例。同时，中心通报12号公布的2宗输入个案的调查进展，确认2宗个案均为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香港至今共录得7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病例，均为香港国际机场禁区或指定检疫酒店确诊，因此没有出现社区传播。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昨天，第8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步举行，以此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抗战馆在新华上线祭奠同胞共启和平大型专题，广大网民可以通过线上点烛等方式寄托哀思，缅怀同胞。专题中特别加入了南京大屠杀云讲解、公祭新闻、亲历者报道、抗战馆往年公祭活动等相关内容，引导公众铭记苦难历史，汲取前行力量。抗战馆还特别制作了 H5 专题页面，在云端发起接力献花活动。 昨天是国家公祭日，河北省各地也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我是邢台台记者王迪。第八个国家公祭日，邢台抗大陈列馆与全国20家抗战主题纪念馆联动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2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公祭仪式。邢台抗大陈列馆馆长杨树： 我们联合了邢台市第14中学、沙河市5小等多所中小学一起举办，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呢能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我是邯郸台记者张小萌。 武安市中小学举行了国家公祭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武安市第十中学组织师生进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描心仪式和和平许愿墙签字仪式。师生们一笔一画将部分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名字描心，并在和平许愿墙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对和平的期盼和对逝去同胞的缅怀。 我是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秦皇岛市开发区第一中学开展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国家公祭日系列主题活动，全体师生一起观看爱国电影《南京南京》。 我是承德台记者曹磊。今天承德市德源林小学开展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国家公祭日主题活动，老师给同学们讲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了解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真相。 我是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国家公祭日，沧州市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为主题，在学校内开展唱响红色歌曲系列活动，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怀念。 接下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信息。记者日前了解到，北京市规自委已对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至2035年启动公示。这份草案规划的线网总规模约2673公里，未来地铁快线、R 线将成为中心城区与副中心、多点新城与中心城区间快速联系的主导轨道交通方式。截至2022年底1月8日，市民可对此提出意见。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了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轨道上的京津冀和轨道上的北京城也在加速成型。这份草案显示，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由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组成。根据京津冀区域及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围绕城市副中心和多点新城形成半环架构，围绕中心城形成七个方向的放射廊道。随着今后规划的逐渐落地，未来环京生活圈也将会加速联动，形成一小时功能圈，一需差异化供给，利用城际和区域快线等方式形成快速通勤联系。 北京市规自委方面还披露，国家级客运枢纽依托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干线铁路打造，用于承担国家长距离铁路和首都地区市郊铁路客运功能。这其中包括了八个铁路全国客运枢纽和两个预留客运枢纽。其中八个铁路全国客运枢纽为北京北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城市副中心站、丰台站、北京朝阳站和清河站。 北京地铁14号线剩余段计划今年底实现初期的运营，到时14号线全线将会贯通。记者昨天呢，实地探访了14号线剩余段最重要的节点工程丽泽商务区站，目前项目主要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走进丽泽商务区站，站厅内部的高度明显比现有的地铁车站要高得多。北京城建集团这个项目的副经理潘振涛介绍说，为了适应新机场线、城市航站楼和未来五线换乘的需要，站厅采用了中庭设计，挑高达到5.2米，站厅和站台之间还有三个镂空设计。 从那个站厅直接能看到站台区域，甚至能看到行车。这个镂空区域上边还有这两处大的一个采光窗，可以充分利用阳光降低室内的一些照明，在站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窗外了。 除此之外，丽泽商务区站内基本找不到步行梯，出入口、站厅和站台之间全都使用扶梯。经投所属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三中心副总经理程贵峰说，作为十四号线建设的最后一个车站，丽泽商务区站的一体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出入口基本上都和周边的商业楼宇相连。 目前丽泽商务区站分别与地下空间开发、SOHO、金堂大厦、首创大厦都有互联互通的接口。 十四号线剩余段长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和景峰门站。目前五站五区间已全都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和保洁。十四号线全线贯通后，运营里程将达到47.3公里。 天气方面，昨天上午，天津地铁四号线北段工程土建八标西余庄站至西站站区间右线顺利通过条件验收。中铁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天津市执法总队本标段设计、勘察、监理、监测等多家单位参与本次验收。 同时还邀请了天津地区地铁行业三位知名专家对本次盾构接收条件验收进行评审。 此次接收条件验收的顺利通过，标志着西到西区间右线盾构正式进入到接收的关键性阶段。项目将会确保月底顺利贯通，实现天津四号线北段工程首个区间双线动通。 两人驾驶大货车进京，为了逃避超载处罚，竟然将60多吨的沙料倾倒在高速公路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日宣判，两人犯交通肇事罪，刑期都超过了一年。 去年的10月5号晚上，贺某、于某违规驾驶超载大货车运输沙料到北京房山，他们原计划绕道逃避检查站进京，却走错了路。10月6号的凌晨2点钟，二人驾车行驶到了京承高速进京方向100多公里处，即将面对的是密云区司马台检查站的检查。为了逃避超载处罚，贺某指使于某在路边卸下了一部分的沙料。但是于某过于紧张，竟然将一整车的沙料倾倒在了应急车道和高速主路上，随后二人驾车逃离了现场。经过勘验，这些沙料共计65吨，灰黑的颜色接近路面，在深夜足以使路过的车辆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而且呢，案发正值11的返京高峰期，这些沙料占路导致拥堵。 一审法院认为，贺某、于某的行为已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其中贺某在缓刑期间犯罪，应撤销前罪缓刑，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4年。于某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之后，于某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北京三中院认为一审法院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裁定维持原判。 接下来关注3D热点。近日，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的河北省重点项目抚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按照节点要求扎实推进。据介绍，该电站呢由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和地下厂房系统组成，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电站建成投运之后，将会以500千伏线路接入到北京、天津以及冀北电网，承担着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多项功能。 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主要针对哪些电动自行车？去哪儿上牌？收费吗？近期，关于电动自行车如何登记、上牌、选号以及是否收费等问题，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交管局王斌警官来为大家进行详细解答，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在今年的11月23号，经过这个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呢进行了发布。那么它的实施的时间呢是2022年的5月1日。首先呢是需要提醒这个我们全省电动车驾驶以及所有人的是呢，那么这部条例呢，不仅覆盖了城市，也覆盖了乡村，会在一定程度上啊，这个调整自己的出行，甚至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目前呢，石家庄的交管部门啊，正在大力开展针对于拼装以及非法改装电动车啊，无论是二轮还是三轮，包括四轮的车辆呢，进行严查、严管、严治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使用、维修。包括租赁经营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涉嫌拼装或者非法改装的，有一些群众呢，包括车辆驾驶人呢，就说：“哎，这个车既然让生产，既然让销售，为什么就不让我开呢？”那么说这样的问题呢，将在啊我们这个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这个法律约束包括处罚中啊，能够全部的覆盖，可以很大程度上告诉咱们广大的这个听友，包括河北省老百姓。电动车这件事儿，从合法上路倒推到合法销售到合法生产，都有部门来管，都有法律来约束，大家呢以后可以放心了。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在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79个重大项目，这次拟推介项目总投资870.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528.4亿元，引入民间资本占总投资比重达到60.7%。 这79个项目中，有19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包括丰台区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核心区一期项目、石景山区点石商务公园、 昌平新城东区城市综合体项目等，总投资共372亿元。15个农业农村项目包括昌平区农产品展示体验中心、平谷区北京农科制程项目等，总投资共41.4亿元，还有科技创新项目、城市更新项目、高技术制造业项目等。 下一步，北京市将会依托北京市发改委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积极向北京市金融机构推介项目，跟进项目推介进展情况。对于签约项目纳入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前期的手续办理，尽早落地。而对于未签约项目，适时核实企业的融资意愿，纳入下一批次推介项目清单。 今年以来，北京东城区通过12345接速集办，重点推动解决城市环境、小区管理、违法建设、房屋修缮等一批重点民生诉求。与2019年相比，接速集办满意率从 79% 提升到 93%。这是记者昨天从东城区两会上获悉的。 今年东城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结合市级每月一题计划，在城市环境、小区管理、教育、交通管理等27个问题基础上，增补了违法建设、房屋修缮、物业服务不规范、供暖4类主题。通过12345接速集办，推进一批重点民生诉求的解决。2021年1月到11月，全区垃圾分类实现了前端设施全覆盖，基本形成了垃圾分类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学前教育普及、惠普程度大幅提升，逐步缓解了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解决了9个项目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问题，涉及到了955套房屋。而根据热线的数据统计，今年热线表扬电话是去年同期的9倍以上。 东城区两会上，急速集办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关键词。东城区政协委员、北京市信用协会会长范小新建议，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急速集办工作质量提质增效。例如，通过提升网格平台智能化，压缩区级网格人员在派件派发工作上的时间，将有助提升案件流转效率和工作效率，同时提升融合平台数据分析能力，对各类网格案件产生、流转、办结进行案由产生、时间跨度、地域特征、办结特征等关联性的分析，加强自动化运转，同时提升基础数据的多样性和颗粒度，推动位置信息、道路信息、建筑物规划信息开展确权，明确主体划分权责，提升处理效率。 我们再来关注西城区。北京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昨天举行了第一场发布会，主题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全面推动老城有机更新。据透露，明年西城区将会推进21项街区保护更新项目，并且全力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而且还将会新增城市绿地5000平方米。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明年西城区将整体推进街区保护更新项目，聚焦长安街沿线、西单商业区和金科新区等重点地区，配合中轴线申遗保护综合整治，计划推进21项街区保护更新项目。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朱周说， 以什刹海片区、南中轴、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天桥片区为重点，先后启动一批申请式退出项目，同时按照5年不少于5000户的申请式退出的整体目标，统筹考虑资金、房源等各方面因素，做到成熟一批推进一批。 与此同时，西城区还将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明年计划新申报36个小区、6500套房屋，约52.5万平方米，到2025年，全区基本完成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市区产权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就今年全新亮相的西城区平安大街整治提升工程，西城区城管委主任张丁说：“ 通过重构街道尺度，打造绿色街道，贯通慢行系统，塑造健康街道，建设城市客厅，营造宜居街道，更好地展现街道厚朴典雅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 据介绍，平安大街整治工程中，人行步道改造前宽度最窄不足1米，改造后步道宽度增加到3.5米以上，建成中央绿化隔离带2815米，通过增设过街安全岛、公交港湾、调整优化台阶位置以及无障碍坡道等，为行人提供在绿中游、在林下行的良好慢行体验。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兴昨天从丰台区两会了解到，丰台区制定了推动河西地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 行动计划明确24类90项重点任务以及8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600亿元。未来河西地区建设将成为生态友好、功能协调、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的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空间。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为了更好服务在天津外国人工作和生活，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良好营商环境，昨天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天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天津市19家相关部门共同汇总编制了《外国人在生活百事通》正式发布。该手册呢，将会成为在天津外国人工作生活的指导手册，增进天津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服务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外国人在津生活百事通历时半年时间编制而成，包括天津概况、正文和附件三个部分，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全面权威的解读，解答了10个方面的100个问题，涵盖在津工作生活等多方面问题。外国人在津生活百事通图文并茂，简易查询。另外，纸质书与电子书相结合，使用者可以扫描电子书二维码随时查询，方便使用。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近日北京部分高校调整了2021至2022学年秋季学期的期末考试以及寒假安排。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提前放寒假，放假时间均比原计划提前1周左右。而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学校明确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且参加线上考试。 昨天，河北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特制定在市区小学生、幼儿及护送家长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和试运营10条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2项惠民措施，自2021年12月20日起实施。 石家庄市区小学生和幼儿在上下学时乘坐公共汽车的全部免费，他们的陪同一名家长也和其他法定监护人一起免费。学生及其家长可以按照规定办理学生免费卡和护送卡，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统一上报，石家庄市公交集团集中办理。而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公交车到达学校之前是只上不下，确保能够将学生安全送到学校。根据10条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的运行情况以及实际的需求，逐步开通其他小学的免费公交专线。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昨天公示，北京新增5家民办非企业在线学科类培训机构，分别为北京希望在线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北京智道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北京作业帮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北京乐学东方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和北京猿辅导线上学科培训学校。 目前呢，各大网校品牌都是剥离出了非盈利性的在线学科业务，如果获批将会继续进行中小学学科培训，但是非盈利性机构的收入只能用于自身发展，不能用于分配、向外投资或用于投资人的经济回报。 微信小程序无障碍急救平台日前上线，解决听障人士120急救呼叫难题。听障人士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常有信息缺失、沟通不良的困难，如果自身或身边人突发急症，则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拨打120求救。微信小程序无障碍急救平台的推出可以有效地解决听障人士呼叫120的难题。 北京急救中心介绍，目前无障碍急救平台还在测试改进阶段，未来服务将会逐步覆盖北京市，最大程度地解决听障人士120急救呼叫的难题。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 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09，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遥82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二号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1次飞行。 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1》，公布我国最新人力资本估算结果。1985年至2019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年上升到了10.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12月13号，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的管理推动和双减政策衔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据了解，教育部11月23号就已经发出过通告，要求所有教育类 APP 从教育部备案管理平台下线。按照教育部的政策，教育类的 APP 需要在教育部备案管理平台重新备案，而所谓的下线是从教育部备案管理平台下线，不是从应用商店下架。目前呢，相关的教育企业正在按照要求重新申请备案，而在这一过程当中，用户可以正常的使用教育类的 APP。 昨天中国石化宣布，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页岩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于近日通过自然资源部的评审，经认定该区块新增探明储量1048.83亿立方米，至此涪陵页岩气田累计探明含气面积达824平方米，累计探明储量近9000亿立方米，占全国页岩气探明储量的34%。 页岩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和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居民的燃气、城市供热、发电以及汽车燃料以及化工生产等等，用途非常广泛。 记者13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了苹果和柑橘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用于指导全国苹果、柑橘种植区开展农业用水总量配置、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节水评价和灌溉排水工程规划与设计等工作。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根据水效标识管理办法以及国家节水行动的方案，近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三批及淋浴器净水积水水效标识的实施规则》。 此前，我国已将坐便器、智能坐便器、洗碗机等产品纳入水效标识实施范围。从2022年7月1号起出厂的淋浴器净水产品必须加湿水效标识。2022年7月1号前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延迟到2023年7月1号前加湿。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国际疫情。当地时间12月12号晚间，南非总统府网站发布声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当天出席活动时感到不适，随后接受了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一消息使国际社会再次聚焦南非的新冠疫情。目前拉马福萨症状较为轻微，精神状态良好，正在开普敦接受治疗，并且进行自我隔离。 南非卫生部在12月11号公布的一份临床数据显示，自南非国内发现奥密克戎毒株以来，南非医学专家都认为，虽然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更具有传染力，但是发病的症状较轻，住院和死亡率也很低，甚至年纪较大的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也可以在无需住院的情况下控制住病情。 世界卫生组织12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传播的风险非常高。 有证据显示，这一新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但现有的临床数据不足以确定它的致病程度。截止到本月9号，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现身。 世卫组织在12号发布的一份简报中写道，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并且传播力更强。最新数据显示，南非大约 70% 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毒株。现阶段，这一非洲国家境内新冠病毒复制率为 2.5， 即每名感染者可能传染 2.5 人，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值。 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在发生社区传播的地区，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速度可能比德尔塔毒株更快。虽然南非初步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所引发症状比德尔塔毒株要温和，并且欧洲地区报告的绝大多数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均为轻症或无症状病例，但是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些数据尚不足以确定这一新毒株的致病程度。 随着美国冬季的到来以及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传播，美国多个地区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数持续上升。数据显示，美国因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在过去14天内增加了 23%。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冬季疫情加剧期间，美国五大湖和东北部地区的新增病例增幅最大。报道称，截至目前，美国仍有 28% 的民众完全未接种新冠疫苗，39.2% 未完全接种，73.4% 未接种加强针。 再来关注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访问当地一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时称，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至少导致了一名患者死亡。他称，要认识到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速度较快，应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当地时间13号称，英国公众要负起责任，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他称，目前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正在经历一场疫苗与病毒的竞赛，因此政府必须加快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预计本月底前可以确保所有成年人有机会接种加强针。截至目前，英国已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3137例。 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11号报道，新西兰卫生部目前发现，近日一男子有偿代替他人接种新冠疫苗，一天之内竟然在多个疫苗接种中心共接种了10剂疫苗。报道称，在新西兰，人们接种疫苗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明，这才让冒名顶替者钻了空子。 该男子的行为遭到了多位疫苗和免疫学专家的谴责。奥克兰大学教授哈里斯称其举动是难以置信的自私，免疫专家格勒罗斯则批评代打疫苗一事愚蠢和危险。格勒罗斯说，虽然他不可能死于疫苗过量，但他肯定会出现肌肉酸痛的反应，而且很有可能导致疫苗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无法产生最佳免疫效果。 今年3月份的时候，重型货轮长次号在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造成了航道堵塞，引起了全球关注。当地时间本月11号，长次号货轮再次来到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保证长次号货轮能够顺利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其通行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外还指派了两名经验丰富的苏伊士运河向导以及两艘拖船全程陪同。最终，长次号货轮于当地时间12号中午时分进入地中海。 今年3月23号，长次号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新航道搁浅，由于船东拖延缴纳赔偿款，埃及法院于4月批准扣留这艘货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4月要求长次号货轮船东一次性赔偿 9.16 亿美元，随后决定将索赔金额降至 5.5 亿美元。5月30号，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公布长次号货轮搁浅事故调查结果，认定货轮船长应对搁浅事故负责。7月7号，长次号货轮正式驶离苏伊士运河。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以及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发布了第2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 内容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关心的信息，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加透明。 第二版防疫手册对第一版手册进行了补充，在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闭环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手册还包括注意事项部分，有助于指导利益相关方顺利度过赛事期间的每个阶段。二版防疫手册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关心的信息，以及十月以来多场吹风会上反馈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加透明，确保所有参与者通过参与制定过程，了解其需要遵守的具体规则。 未来几周，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以及北京冬奥组委还将会继续举行一系列的吹风会，提供进一步的政策信息。考虑到全球疫情的不断变化，在赛前和赛时必要的时候，还将会及时采取额外的防疫措施，确保所有涉奥人员以及当地民众的安全。 昨天 ,2021-2022 赛季速滑世界杯卡尔加里站收官。在本站比赛中，中国队总共获得了一金、一银、一铜。随着本站世界杯落幕，本赛季四站速滑世界杯的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总共获得了四金、三银、两铜。这其中，中国选手宁中岩收获了三枚世界杯金牌，成为冬奥会赛前中国速滑队的最大亮点。 从来没有想过会就是可以成绩一下提升得这么快。 四金、三银、两铜，而宁中岩获得了三金两银。奥运会赛前的这个赛季，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宁中岩给了中国速滑一个大大的惊喜。在主项男子1500米上，宁中岩获得了一金两银，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他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站还拿下了并非自己主项的男子1000米项目的冠军。1分06秒656，这个成绩不仅让他第一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还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 优势上可能还是中后程比较好吧，劣势可能还是前，就是比如1000米啊，前200可能还会拉点速度，还是有点慢。起跑方面不是特别好，继续加强弯道技术。 宁中岩1999年出生，2018年才第一次入选国家队。而就在2019年的12月速度滑冰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的比赛中，宁中岩获得了男子1500米冠军，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1500米项目的金牌。对于北京冬奥会，宁中岩做好了为梦想奋力一搏的准备。四站世界杯收官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三金两银结束了四站世界杯之旅，我很高兴，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接下来将会全力以赴备战北京冬奥会，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全国人民。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平行项目世界杯新赛季首战，当地时间12号在俄罗斯的白诺耶完赛，中国国家集训队迎来了久违的国际赛场亮相。这站比赛先后进行了冬奥会项目平行大回转和非奥项目平行回转项目的比赛。平行大回转项目中，本土作战的纳迪尔希娜以1分17秒17拿下了女子组的冠军，而男子组冠军则是由1分12秒82的成绩完赛的韩国选手李相浩获得。下一站世界杯将会移师到意大利，中国队还将会在未来几站世界杯比赛当中为争取冬奥参赛席位积累积分。 北京时间昨晚7点，2021-2022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1/8决赛抽签仪式在瑞士尼翁欧足联总部举行。俄罗斯球星阿尔沙文作为抽签嘉宾，将曼联与巴黎圣日耳曼抽到了一起，从而决定了1/8决赛所有对阵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场焦点大战。 本赛季的欧冠小组赛结束之后，每组排名前二的球队晋级到1/8决赛。抽签结束之后，首回合比赛时间为北京时间2022年的2月16号、17号和23号、24号。第二回合则是安排在了北京时间的3月9号、10号和16号、17号进行。 欧冠淘汰赛首回合抽签揭晓后，多场重磅淘汰赛也随之确定。本赛季梅西和 C 罗分别转投新东家后，曼联在欧冠小组赛获得头名，巴黎圣日耳曼排在了小组第二。很多球迷都希望1/8决赛能够继续上演梅罗对决。巧合的是，结果产生后，曼联与巴黎真的如愿被沙尔文抽到了一起，而这一场比赛也将成为1/8决赛最为吸引人眼球的焦点大战。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12月12号，百年望道话说北京党史绘画作品展在李可染画院美术馆开幕。首都美术家们围绕北京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创作了一幅幅艺术佳作，体现了北京美术在重大主题创作上新的高度。 昨天，北京朝阳官方发布消息显示，朝阳新增了一处冬奥主题公园，占地万余平米，充满了冬奥元素，取名冬奥天畅园。奥运村街道将原本狭长的带状绿地改造成了占地面积14248平方米的冬奥天畅园，园内随处可以见到冬奥为主题的景观小品。整个公园以冰雪冬奥城市森林为设计理念，公园里路标都带有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目的知识介绍，每一项冬奥运动除了文字版的知识介绍外，还附有二维码，方便居民深入了解冬奥知识。整个公园将冬奥文化传承、生态修复、休闲娱乐完美结合，为市民营造出一派冬奥的氛围。 临近年底，国产电视剧开启了扎堆上线的模式，不管是主打古装传奇路线的《风起洛阳》《雪中悍刀行》，还是现实题材上轻车熟路的《小敏家》，另辟蹊径的《女心理师》，哪怕是类型剧也先后上马了谍战剧《也平凡》和《对手》。多种类型剧在年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体上贡献了一个量质齐升的年底档。 由天津市文明办、天津市文联、天津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永远跟党走，幸福舞起来》第五届全民广场舞大赛日前落幕。天津市河西区文化馆三支广场舞团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分别摘得大赛最高荣誉舞王称号和金奖、银奖。本届广场舞比赛历时五个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了12场线下海选、34场电视决赛和优秀作品展演，共有505支队伍、近万名广场舞爱好者参赛。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从房山区了解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决定在原有6岁以下或者身高1.2米以下儿童以及中小学生集体预约参观免费的基础上，从2021年12月20号开始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的范围包括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原来科普也可以这么有趣，以科普活动为亮点的天津自然博物馆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儿童参观打卡。除了线上常规展览讲解，自然博物馆还推出了丰富的科普活动。昨天副馆长赵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将开放科普教室，从昆虫到恐龙，从天文到地理，小朋友的科普疑问都可以在教室里得到搜索与揭秘。 12月11号，国内首档戏剧类综艺《戏剧新生活》荣获了2021年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真人秀奖。2021年初，凭借知乎 91% 的推荐度，豆瓣 9.4 的惊人高分，《戏剧新生活》口碑领跑全网，成为了2021年综艺节目口碑当中的黑马。作为国内首档戏剧综艺，不管是它真人秀的创新表现形式，还是戏剧人台前幕后的趣味呈现，戏剧新生活都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思萌、志强，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八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八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新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新经济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再会。 再会。 思伟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冬奥特许商品不断上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王府井工美大厦店门前不时排起长队，他们有的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就是工美店的老粉，有的是慕名而来的新朋友。一位经历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老工美人感叹：“王府井工美大厦再现奥运排队。”2004年，北京奥运会特许商品零售店王府井工美大厦店开业，2008年升级为北京奥运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人们对奥运的热情和向往，让工美大厦店成为当时的网红打卡地。14年后，王府井工美大厦又一次成为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旗舰店，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奥旗舰店。北京冬奥倒计时300天时，北京冬奥旗舰店再次排起长队。李先生购买了一枚限量2022枚的倒计时300天兵役纪念银章送给妻子，并精心地挑选了限量号为10-2022的那枚。他希望和妻子的日子十全十美，同时也希望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李先生挚爱的这枚兵役纪念银章，由北京工美集团冬奥项目部设计部门一名年轻的90后设计师王帆设计完成的。他将雪花造型进行演绎与创作，选取北京2022年冬奥会色彩系统中的天际蓝为主色，采用镭射、珐琅等多种工艺，营造出冰雪的璀璨感，别有一番风味。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奥运的激情一直流淌在工美人的血脉、工作和生活中。2020年疫情影响了企业实体线下零售经济发展，工美人扛过面对困难，紧紧抓住经济回暖的机会，全方位开启冬奥项目的运营，不仅成功申请成为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也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为冬奥宣传造势，以工美人自己独有的方式贡献奥运。北京工美集团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传承奥运精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出游疫情防控别放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提示大家，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同时一定要呢时刻牢记疫情防控啊，还是不能放松，不要组织、不要参与大规模的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的还是要常记新冠疫情的可能的发生。 快乐出游，健康回家。 北京时间8点整。